毫无搜集。作者：邪灵一把刀。播讲：小龙哥。 第360章。事情的结果已经很清楚，女叔的调查很快就有了结果，黑狼和哨子是清白的。赵二爷呢次完全系用咗个调虎离山之计，吕叔就真系俾佢摆咗一动，面上边佢啊只系笑咗一笑，心中究竟系点样谂，咁就不言而喻。呢阵时豆腐啊打断咗吕叔嘅话，佢啊真系冇嗰样啊提嗰样咁讲， 我以为你好聪明，唉唔会上当添，冇谂到亦都不过如此啫，仲唔系俾人哋玩咗。 吕叔哈哈一笑，摆一摆手，唔系好介意咁讲，姜啊仲系老嘅辣，输咗俾老爷子一场，我都唔冤枉嘅。 豆腐啊讲，你啊真系大度啊，唔好扮嘢啊，心里边其实真系嬲死佢啊，系咪？唉，唔好谷住啊，想闹就闹啊。 吕叔就欣然一笑，转移话题讲，你乜嘢时候改学咗心理学啊？既然你咁犀利，咁你啊估下我带咗啲咩嚟俾你？豆腐嘅面露啊疑惑，围住吕叔啊兜咗个圈，又翻咗一翻吕叔之前带过嚟嘅一堆礼物。佢又讲： 就呢啲啊，冇人。 吕叔亦都唔讲嘢，从个衫袋里边啊揞咗一个好似巴掌咁大小嘅一个细木盒仔啊，递俾阿豆腐。我亦都跟住好奇，心谂哇，这个姓吕嘅仲特登准备礼物添，佢肯定睇准阿豆腐啊好收买，唔知道呢一个木盒里边究竟装住啲乜嘢。豆腐啊一于冇理，话可唔可以喺客人面前拆礼物咁嘅礼仪，佢直接打开个盒一睇，咦咗一声讲：， 咩嘢嚟噶？手镯吓，铁做嘅。我咁嘅大男人，你送咁嘅手作俾我做乜嘢啫？哎呀，真系啊，玩我咩？唉，呢个人点解唔得人憎噶？ 讲完，佢就将个盒向个台上边一放，准备立衫就赶人啦。但系由于佢着得太厚，掠多几下，豆腐就急啦，系咁啊扯嗰个衫袖。唉，我睇到啊，成额拉出啲黑线，即刻讲。哎呀，大过年嘅你唔好动粗啦！我话你啊，呢件衫嘅袖口嘅紧，你啊硬系唔信。 豆腐讲：，这个唔系打特价嘅咩？节约啊，系中华民族嘅传统美德啊！我哋要做节约嘅好孩子啊嘛！ 我讲：，吓系啊系 啊， 啊，好孩子，你喺边度嚟就去边度啦！吓、啊、乖吓、啊，嚟你睇下嗱，嗰、那个喜羊羊开播啦！啊，快啲上楼睇电视，咪阻住大人倾偈啊！跟住我唔再理豆腐，谷到成面都红晒。我将个目光一转，就望向咗盒里边嘅嘢。嗰样嘢咧，的确系一只手镯，不过咧就只有一只手指咁阔，黑蒙蒙嘅。其实上边仲有三个粒草。吕叔系一个好会搞嘢嘅人，佢啊唔会送啲咁嘅冇谱嘅嘢嘅。于是我啊将佢拎起嚟，准备啊慢慢睇下咧。一拎起嚟嘅瞬间，我突然间发现喺呢一个类似手镯嘅嘢嘅下边，仲扎住三支好似手指咁长、筷子咁幼嘅嘢，一边呢就带住一嚿三角形嘅箭头。好显然，呢三支系一个小型嘅暗箭。我睇咗一睇个三支暗箭，又睇咗一睇嗰个黑铁嘅手镯，即刻我明白过嚟啦。呢一个是一个戴在手上的小型暗器，我听讲过这个叫做小丝，因为他们发射的时候声音很小，只有轻微地舌一声，这样东西就可以戴在人的手腕上边的，发动的时候只需要抬手瞄准，然后按一下在一个拇指下边的小型开关，他的杀伤力比枪更加大。因为枪支咧喺攻击嘅时候需要上膛，从上膛到掹鸡，如果唔算瞄准嘅时间嘅话，约莫都要三秒钟嘅。但系呢一个暗器只需要一动手指就能够喺一秒之内攻击敌人， 而且最特别嘅系佢嘅穿透力系好强嘅，相传啊可以打穿啲木石咁嘅能力。呢样嘢到到而家可以讲系有价无市。最紧要嘅话就系呢一样嘢喺斗入边遇到咗咩意外嘅情况，咁系可以保命嘅。呢一隻咁嘅嘢比枪更加厉害，见到我睇出咗呢样嘢嘅来历，女叔就笑咗一笑，随即又叹咗一啖气。佢又讲：，唉，我啊知道你哋对我有啲意见，但系咧人在江湖啊，身不由己吓，有好多事唔想做都要做，并非系我铁石心肠。呢一样嘢就送俾阿窦兄弟。以后落斗呢就多一份嘅保障，亦算系我嘅一片心意呢。我心里面就大叫不得了呢，女叔呢个人实在系犀利。我明知佢系一个笑面狐狸，明知道佢系心狠手辣，面上讲一套背后做一套，但系而家我几乎冇办法生出啲咩厌恶感嚟。如果话之前女叔喺我心里面嘅好感度为20%嘅话，咁而家已经即刻升到为80%。即使我明知道佢唔系一只好嘢，我忽然之间有啲明白点解都讲佢嘅人物网系可怕，因为佢系一个可以叫敌人都产生好感嘅人。是一个明知道同佢一齐呢就肯定会被阴嘅，但係亦都不由自主咁欣赏佢。我一时之间都无言，而豆腐呢呢阵时听女叔讲明咗呢个机关嘅用途之后，早就已经两眼发光，即刻将嗰样嘢戴喺个左手上边，又将个暗箭埋咗入去，然之后做咗个试验，瞄准我嗰个高仿嘅宋代天青方口瓶。我未嚟得切阻止，耳边只听见石嘅一声，一道黑光射出，嗰、那个花樽冇水，只系个瓶身就多咗一个筷子咁粗嘅窿。暗箭穿过瓶身，直直咁射到咗喺个墙上边。我而家真正见识到呢一件暗器嘅威力，亦都当堂张口结舌。紧接住，我就谂到咗一个问题：我呢一个十几万收翻嚟嘅瓶子，以后仲点卖呢？顶你个肺啊！我一定要控制住自己嘅怒火，唔系我忍唔住又是将个豆腐斩死嘅啦。女叔呢一份大礼，实在就让我同阿豆腐啊折服。我哋呢啲倒斗挖蘑菇嘅赚钱好容易，但系保命就唔系咁容易啊。冯鬼手之前讲过嘅话，就好似一支刺系咁吉喺个心入边。不过而家豆腐就有咗一个趁手嘅牙撑，保命嘅机率就真系大大增强咗，至少等我亦都安心咗。试验完呢支暗器，女叔就笑咗一笑，将话题啊带入到正轨。再讲佢俾阿赵老头摆咗一动之后，好在系阿哑巴嘅提醒，咁先反应过嚟。赵老头嘅生意虽然系继续运作，但系呢人同埋白斩鸡就消失得无影无踪，任边个都可以睇得出嚟嗰、那个咁嘅雪龙山里面肯定就藏住啲咩秘密呢。而赵老头就故意用呢个白书作为引诱，将阿女叔嘅引开。呢、这个秘密只怕亦都可能同呢个白书有关。于是女叔嘅计划即刻就去雪龙山搵人。但是而家隆冬腊月喎，终年积雪嘅雪龙山更加是天寒地冻嘅白雪皑皑，旅游景区早就封山，唔准游人进入噶啦，气候条件可想而知。喺呢个大冬天里边进入到雪龙山嘅深处，无异于就系去揾死。女叔同埋哑巴商议，即使是要找人，时间都只能够延后，至少要等到春天。而在这段时间里面，女叔将赵二爷那边严密地监视起上来，一旦赵二爷他们出现，就即刻就会收到消息。现在都已经是二月了，赵老头几个人还是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。离奇的是，他经营的产业就仍然运作正常，所以在一段时间，女叔就开始以这个为线索向上去查找， 终于就找到了一个关键的人物，这一个就是赵二爷的得力干将，他就跟这个死了的卫南京齐名，但是卫南京活住的时候呢就比较受赵二爷的青睐，因此一直和卫南京不对头，心里面也都暗暗不满赵二爷对自己的不公。这个人叫做于敬川，吕叔在潜入他屋企的时候就将把刀晾了在他的膊头上边，问了赵二爷的事。这个人呢个忠诚度就不是很高的，再加上吕叔这条咁嘅友实在就是玩弄人心的好手，冇几耐他就招供了。那一个白书呢就果然在赵老头的手里边，而赵老头之前所研究的那一批信使这一次又失踪了在雪龙山入边，这些一切亦都是跟那一份的白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他就将自己知道的一切都全部坦白了给吕叔。赵老头的手入边有一份白书，在哪里来有什么用，于敬川这些人呢自然就不清楚的了。但是唯一清楚的就是赵老头一直都想破解这个白书上边的秘密。他将个白书上边的内容就分拆开来，先后找了很多文字破译的人员进行解读，但是呢都没什么收获。直到有一个在蒙古族出身的同行出现，先发现了一丝的端倪。那一位的同行看完之后，他想了一阵间就说这个白书上边的图案是一幅地图。不过呢这个地图和普通的地图又不一样，他就只有主体就没有具体的地点。而在旁边的文字呢就好类似是撒满的神语。严格意义上来讲，神语不算是一种语言。这一种咁嘅神语佢係通过翻译之后係可以填充喺地图嘅主体上边，形成咗一幅完整嘅地图。蒙古喺某一段时间曾经係撒满教分布最密集嘅地方。所以赵老头派人去内蒙搵呢个厉害嘅撒满师傅进行文字破译。于是于敬川就去咗内蒙，由此就牵扯出这一份白书入边所隐藏的巨大秘密。